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啊，记住各位网友就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啦。咁啊，而家过咗5000啦，已经，咁啊，距离呢个1.45万嘅目标咧，仲有少少啊。咁啊，大家咧只要好似梁碧斯嗰啲传销方式咁样，每一个就带三个嚟 subscribe 咧，我哋好快有2万噶啦。 唔系好似黄子华嗰个一蚊鸡保镖咁咧，赚到一蚊咧就话我哋距离呢个目标又进咗一步啦。 冇错啦，又向前迈进一大步啦。咸食堂咁样啊，系嘛？呢个咧网友嘅一小步系等于我哋呢个节目嘅一大步吓。咁啊，我哋呢节咧其实就要讲翻咧立法会最新嘅情况嘅。嗱，因为咧而家又轮到换届啦，咁啊好多人要搬屋啊，咁啊成啦吓。咁啊一个10楼1001室呢个最靓一个 corner 位嘅写字楼咧，就嗰个宣布易主啦。咁啊，因为芒果佬咧就连任失败啦，系咪？瞓喺度都赢咁啊！咁佢企喺度输啦，输鸠咗咯，系咪？咁啊，企喺度输啦，点算咧？咁啊，梗系唔可以坐住一个咁靓嘅写字楼噶啦嘛，系咪先？因为大家如果上过立法会都知道啦，佢个位系十分之靓嘅，200度围港景啦吓，系由呢个叫做烽火轮个位一路望到去尖东咁滞嘅。啊，系非常之靓嘅位，咁咁靓嘅写字楼，俾一个芒果佬，梗系暴殄天物啦！你都咁捞得咁掂，边度度使喺立法会翻工啊？系咪先？ 系咯， 一年交40万税，系咪捞得咁掂？咁啊，而家又话想做多啲节目啊，冇办法啦。即系咧，啲人嗱，头先我哋食饭，啲人就话喂，芒果佬 眼光错，我嘅 唔系啊，佢话芒果佬咧就系而家 有薪水喉， 有薪水喉，唔系啊。你小姐想搵人掹你出街，你都要翻工先得噶。你都唔翻工，边度有人掹到你出街啫？系咪先？喂，老细嗰日饮大咗，可能都会叫你啊，睇唔到陈云光头都叫埋佢拎手袋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佢哋咧系需要出嚟，即系勤力啲翻工就先有机会出到街中噶嘛？系咪？咁啊，我哋睇翻咧，嚟紧嘅立法会咧，系会有好多年青嘅面孔嘅。虽然有几个老坑咧，就都仲系呢个叫尸位素餐啦，系嘛？其中新民党霸咗两个都60几岁，两个都攞咗长者卡啦。 冇错， 系嘛？田北辰攞长者卡，呢个叶刘淑仪攞长者卡，系咪？咁咧系立法会嘅年龄咧，平均年龄系高咗嘅。 仲有一个。攞咗一卡不特止，嗰、那個、叫石禮謙71歲。 71歲，石禮謙唔同人哋功能組別啊嘛，華明施禮素餐噶嘛，係咪？嗰、那個喂， 攞正牌噶， 講到明就唔係整蠱啦嘛，佢講到明係施禮素餐噶嘛，係 啊，冇錯啦， 呢個唔能夠怪佢喎。喂，梁君彥都好鳩老噶啦，全撚保都好撚老啊，嗰班老鬼。黃定光咧，係咪？今日咧報紙話噶。小朋友咧，每日起码要瞓11个钟头先够。黄定光一日都唔止瞓11个钟头啦，系咪？佢一定足够营养啊，唔怕噶佢。 唔够就补喺立法会补救。 系啦，咁啊喺立法会补救有好多人嘅，嗰、那个叫做黎栋国都喺立法会补翻够嗰啲睡眠时间噶啦。嗱，咁我哋咧点解话要分析翻呢个立法会呢？因为今届系多咗好多年青人。即系咧，你话嗱，唔好讲，未系即系罗冠聪23岁啊，嗰、那个叫或者25岁啦。另外嗰、那个清正嗰个叫梁仲恒又系好后生啦， 三十岁 到啦。咁啊，郑松泰都系30零岁系嘛？咁啊，跟住仲有许智峰都系30几嘅咋。 系 一大班年青人，虽然今日去加埋尹兆坚可能老啲啦，大少少，呢班都系比较有活力嘅年青人。一班咧叫做泛民啲老鬼咧，全部退晒啦。你何俊仁啊，跟住啊嗰、那个 刘慧卿啊 ，跟住有个一个好鬼嘅何秀兰 啊，善仲佳啊， 善仲佳啊，50几后生咁芒果佬10年嘅。 喂，咁你唔好咁样讲喎、啊，即系芒果佬都系为咗成全啲年青人，所以特登选唔到嘅啫。 依句说话咧就梗系违心啦，系咪？如果选到。唔好光啊，几多啊？赢一票都系赢啊，系咪？一票唔系票啊！你要尊重选民噶嘛，赢咗佢会讲呢番说话噶啦，系咪？输咗就喺度讲风凉话，系嘛？喂，好明显，你今次输几百票系你自己衰啫嘛！你唔派只电套李永汉出去啊，又系汉仔系嘛？咁咪冇事咯，嗰度咪戒咗你800几票咯。 系啊，唔够搵啊林依依咪好咯。 林依依嗱，届都选， 届都选噶啦。 我哋就唔好怪佢。但系问题有一个嘛，就系、是、李荣汉嘛，你自己人嚟噶嘛，你谂住好似大魔咁样系嘛，派只马出去做暴速，扰乱人哋，跟住咧你就后想赢系嘛？ 佢专打尤慧晶噶嘛？ 系啊，讲佢咯。 因为佢个功效就系做呢样嘢噶嘛，即系有只马同你佢系军速马嚟嘅，你咪搵只马放头放死佢咯，做步速咯。 傅伟乐就专打民协， 系我嗰阵时区选嘅时候系嘛？ 唔系啊，呢次都系嘅，呢次问问题都系嘅， 排第二啊嘛， 佢排第二问问题都系咁问嘅，都系问民协嘅。 系咯，咁你芒果佬你自己既然派得嗰个杀手出去嘅时候，杀手仲富居打击中翻嚟，咁冇得讲噶嘛，系咪先？呢样佢自己唔够胆讲嘅，奸有奸输咯，系咪？嗱，咁我哋点解我哋其实讲立法会咧，嗰啲其实过气嘅人物冇乜必要讲啦，系咪？冇得捞啦，系咪先？啊，65岁，唔通你69岁你出翻嚟选咩？选都冇人再投你票噶啦。不过咁，我哋系乐观其成嘅。对于芒果佬69岁复出立法会嘅话，我哋都乐观其成嘅，系咪？咁祝你攞得翻20000票啦。系嘛？ 你系咪想讲捉佢攞翻保证金啊？ 唔系保证金咧，嗱，头先我哋讨论过程咧，有一个现任议员 系啦， 资深嘅现任议员咧系攞唔翻保证金嘅， 冇错， 叫房检鸡嗱，咁啊鸡哥咧，咁啊嗰个生命力咧其实都几强横嘅吓， 但有名叫曱甴噶嘛， 今次咧都要输啦，点解咧？因为佢个头太秃啦。我都讲咗啦嘛，而家香港接受唔到啲人秃头㗎啦，你个头光到咁样，有时佢鞠躬道歉嗰下呢特别好明好，即係秃得太离谱啦。 所以我哋三大原则係啱嘅。 冇错、 啊。选唔到立法局议员係从来都冇，陈伟业係因为佢选嘅时候有头发嘅。 选嗰陣时赢嘅时候有头发㗎嘛，成个迪威咁嘅样㗎嗰陣时。 係啦，所以你错。 佢后期冇头发呢、這个佢做紧嘅时候梗係唔怕啦，係咪？但系咧，我哋讲得多题外话啦，我哋要讲翻咧，今届立法会咧嚟紧系会面对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系正副委员会有大量嘅委员会咧会选正副主席。上一届咧，泛民因为冇抗争意志，所以咧所有嘅事务委员会咧本来 系 有协调。到后期所有嘅主席都冇得做，因为以前泛民有啲协调，讲系08同12都有协调嘅，系刘慧卿都可以做财委会嘅主席，一人做两届，系咪？ 四年之内每人做两年， 每人做两年啊，每人做两年。 芒果佬都啊，喺呢个资讯 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做主席， 都捞咗两年， 都捞咗两年主席。 佢08嗰一期。就捞咗后面嗰两年， 系 一二咧就捞咗前面嗰两年，总共加埋捞咗4年， 冇错啦。咁所以话咧，你泛民系因为今次即系冇抗争意志，搞到最后嗰两年乜嘢委员会都俾人食晒啊嘛，冇一个主席俾泛民做噶嘛。 系因为对，因为以前咧就大家肯倾下嘅，就建制派都肯同你倾下， 系 分翻啲位嘅， 系。 但系而家咧。早一次咧就係人哋就全面真係全面開戰啦，佢全部立曬嚟做。 係啊， 但你咧又唔敢玩佢。 你又唔敢反抗嘛？就係、是、依班 就係冇反抗， 就係邊幾個咧？你劉慧卿啊，呢、這個叫做 何秀蘭 啦、啊，何俊仁啦、啊，李卓仁啦、啊，馮檢基啊，你依班人 輸曬嗰啲係 咪啊？而家啱啦，選就選唔到嗰啲，你呢三個其實抵輸噶，係咪先？完全係唔抵可憐嘅。講真啦。就包括公民党几个都系，其实都系噶，佢哋都冇抗争意志噶。郭家麒争啲唔记得咗有呢个男人喺度， 唔系啊， 系咪啊？ 陈家洛啊， 陈 家洛 争啲唔记得佢系男人啊，争啲唔记得佢有个男人喺度， 系啊， 争啲唔记得佢系男人， 系啊。喂，你哋边有抗争意志嘅？老实讲，系嘛？唔怪得人屌柒你哋噶，讲真。咁而家咧，喂，你啲后生仔选晒之后咧，你起码换晒老坑啦，啲老鬼死鸠晒。咁你哋系要抗争噶嘛？ 仲有个，我相信今届有一个老坑会带领呢班后生仔。 长毛 仲话长毛， 长毛长毛唔系长毛有抗争开嘛？ 系啊，即系 而家讲，而家讲以前泛民唔捻抗争嗰班人啊嘛。喂，人哋啊唔系剃你你眼眉啊，鸠毛都剃甩埋你，你都唔够胆出声反抗。 系啊， 系咪？喂，所有事务委员会俾人攞鸠晒，你哋就你哋又 唔系啊？佢相信啊嘛，你强奸我。我唔能够反抗你，我都开始学识享受你啊嘛！呢班咁嘅仆街，所以死得抵嘅。 其实真系抵死噶，即系你话李卓人啊，成日都话啦，屌你老尾，佢每一届选举咧都系话咧 系救命嘅， 唔系啊，我从政以来最危急啊，年年都危急，啱噶啦，危急到今届咪输埋，以后都唔使危急啦。呢次帮你解脱啦，你唔会再发生危急嘅情况噶啦。 何秀兰都系啊， 何秀兰都系啦。 系啊， 何秀兰老实讲，老实讲。何秀兰咧就08嗰届咧就补偿佢嘅，因为04嗰次，因为 李柱铭 告死咗，12年咧已经系赚噶啦， 系啊， 呢一届咁老实讲唔好再赚多届啦，挂大佬。 好彩， 突然间 我要求点法定人数。 系咯，喂，从来未做嘅嘢，突然间嗰下做，喂，呢样嘢咧，我够胆讲百分之百，呢个就系泛民里面嘅鬼嚟嘅。如果真系一亿一票咧，佢一定有份，系嘛？除咗黄毓民之外，佢一定有份。第三个就汤家华，汤家华好似当时。是咪现场啊？定系前 喺现场？ 喺现场喎！ 喺现场 哦，咁啊啱啦，三条友够数啦， 都唔够，都唔够，都唔够， 都唔够咩？ 都唔够。 系咁啊，唔理佢够唔够啦。嗱，咁今届咧，你泛民呢班人咧，选咗咁多年青人入去，首先你哋起码咧，嗰个叫做年青力壮。喂，你面对石礼谦嗰啲。泵都泵赢佢啦， 唔使啊，好简单啫嘛。 石礼谦 最行出嚟高你半个头， 石礼谦用尹兆坚对付， 系啦，系啦，尹兆坚对付佢，对口单位， 系啦， 嗰个斗嘴皮。咁何俊贤咧，嗰个渔农界嗰个零票嗰个咧，自动当选啊嘛，系嘛， 系 佢赢咗黄 文根，系啊， 有竞争嘅黄文根，黄文根咪百几票，佢唔知有几百票嘅，咁咧。你呢个何俊贤高就揾个林卓廷高捻过你嘅，系咪？点对点，乜人盯人，系咪？咁你其他嗰啲年纪大啲嗰啲咧，其实冇几多个噶啦。跟住仲有个叫做咩？黄定光嗱，黄定光又系肥嘅。咁啊，尹士坚一个人要抠两个啦，一个掹两个啦。因为石礼谦咁捻烂，大年纪唔会同你搏噶。你推一你推佢一嘢，佢就瞓低噶啦。你咧应该集中啲注意力，真系打陈黄定光。 三连埋自由党34-36，所以泛民系要有一个人系一个对两个噶。 系啊，你边个好打啲嗰啲，咪打两个咯，要系咪？ 所以两个许志峰都打得 嘅。哦，许志峰抽得噶，因为佢系喺区议会层面都会抗争嘅人，俾人抬出去嘅嘛。呢、這个真系 几次噶啦， 呢、這个真系好嘢，许志峰。 哦，未对付翻呢个周浩鼎咯。 系啊，嗱，因为你谭文豪嗰啲太斯文啦，你未必会出嚟同人哋搏命噶嘛，系咪？不过咁你都可以用翻斯文嘅方法嚟抗争。 不过有个问题，有个问题 系 有一个人唔知揾边个去应付， 系 嗰、那个叫袁秋， 系。 我谂唔到咧，如果你揾个男嘅又好似衰啲，揾个女嘅又冇喺边个咁残鸡。 袁秋咧本身就应该系交俾呢个叫尤慧晶去负责 得啊， 佢应该 mark 两个噶嘛。不过尤慧晶究竟会唔会抗争咧，我都有少少疑问。始终即系呢啲我哋都一路都唔好相信嘅人啦，系嘛？即系你讲青年新政好，我啲嗰啲我哋都唔相信啊。 表面上系成立嘅， 系 佢虽然够残鸡。但系尤慧晶冇底线啊嘛，人哋话冇底线啊，梗系顶得住啦，因为佢比你更难啊嘛，讲啊，啊不过从来都系讲，咁啊大家拭目以待。 我当时嗱冇底线咧，我曾经有个疑问嘅， 佢系咪讲错嘢咧？冇底裤就系咧？ 唔系一个人咧，佢话如果抗争冇底线咧，系咪可以去强奸人？ 唔系可以， 又或者系奸鸡奸人？咦，鸡奸分两种，一种系同性鸡奸，一种系异性鸡奸。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如果为了抗争冇底线嘛。 喂咁啊应该是。 冇底线呢，郑松泰应该是鸡奸呢个叫做叶刘淑仪。 使唔使咁重口味啊？ 喂，大家冇底线啊嘛。 你讲明冇底线，咩叫冇底线呢？呢啲咪冇底线囉。 係呀，两 种。鸡奸都唔够啊。 两种系咪要搞掂袁州囉。 係呀。 呢啲咪冇底线囉。 两种行系啦，一人配对一个， 吓冇底线啊嘛抗争。 唔系啊，你我想问你咁冇底线，呢啲算唔算冇底线先？可以再冇底线啲噶，系咪？鸡奸完都仲有其他动作系后续噶，系咪先？咁所以咧，我系对呢啲人有怀疑啦，即系佢哋呢几个究竟会唔会系协助抗争，又或者做啲咩咧？即系可能喺度自拍啦，因为佢哋最中意自拍噶嘛。 系啊， 系咪？ 即系人哋 抗争紧嘅时候，佢哋三个咪自拍咯，影张相。 呢样嘢佢哋跟师傅学噶。 系。边个师傅？ 嗱，你记唔记得有以前有个议员咧？就嗰阵时。高鐵嗰鑊嘢走去，即係成班人衝出主席台嘅時候咧，呢位議員咧就坐喺度，翹住腳就同阿梁美芬同埋林大輝喺度傾偈。 係。 咁但係當咧發生咗事件，阿楊岳橋拎個大聲咁出嚟，嗌嘅時候，準備抬楊岳橋走啦。咁成班泛民就保護佢啦。咁呢位議員咧就別樹一次，就衝上去琴台。 係。 然之後咧就對住十个守卫，跟住佢梗系自然就过唔到啦，咁就交咗差啦，话俾大家听， 做咗嘢啦。 唔系啊，佢就指责你啊，佢话我哋喺冲紧嗰阵时，你喺边啊？你班人就缩晒后边。 系， 咁但系其实咧，佢系运用咗一个好高嘅智慧嘅。因为以前咧，你知唔知香港有个球星叫李建和咧？ 哦，长毛 系啊， 佢臨退休之 前 球壇長毛， 佢就嗱佢臨退休之前點樣踢波嘅咧？打賀歲波睇過佢嘅啦， 係 自己隊波進攻緊嗰陣時咧，佢就企喺後半場， 係。 到到人哋进攻嘅时候咧，佢就企喺前半场， 即系越位啦。 啊，唔系，佢系佢啱啱佢啱企喺前，佢啱企喺前边，佢话俾你听准备突击啊嘛。 系， 咁啊系咁踢。 四计 系啦。咁呢、哦、位前咁呢位前辈议员咧，就用咗呢一招咧，就系话就系咧话俾大家听，我其实做紧嘢嘅。 系， 但实际上咧。佢系掩饰佢自己做唔到， 系啱啊！ 咁你估到呢位二，你估呢位前辈系边个嘅 咧？唔使讲啦，呢位前辈以前曾经喺城寨里面卖飞噶嘛，系咪？所以嗌到把声沙晒就系咁解咯， 声嘶力竭系嘛？ 声嘶力竭啊嘛，系咪？隔空发功系嘛？咁啊系都知， 有仲有招绝招喎、 啊，系咩啊？ 讲嘅啫， 哦系啊。咁大家都知系芒果佬啦、哦，都冇第二个噶啦。 所以施成佢系冇问题嘅，因为 冇错啦。所以咧，当人哋冲出去抗议嘅时候咧，其实就 selfie 啦。 系啊，佢哋甚至乎三个自拍，系咪？ 五个， 三个啫。 唔系，佢仲有其他两个喺隔篱嘅，我唔认得。 咪即系三个咯， 咪佢三个咯， 咪就系游慧贞、梁仲恒同埋郑同泰咯。 我立法会啫，唔系唔系， 仲有啦，仲有嗰个黄俊彦。 哦，冇今届佢选唔到入去嘛，即系讲喺立法会入边， 有人就系呢三个 泛民喺入边抗争嘅时候，佢哋可以自拍噶嘛、 啊？ 我已经帮佢谂埋将来会做咩噶啦，系咪先？ 或者佢突然间冲上台，跟住企喺林郑嘅面一样。咩 咁耶？啊 耶咁， 系啊， 啊可能真系啊， 施成芒果佬、啊。不过今次咧冇得发叔啦，咁啊，所以咧佢哋咧就 有刘业强啊嘛， 啊有刘业强、哦，子承父业、哦，世界福星，将、哦、来阿、啊、发叔出唔到拉头马，佢可以入去代替、哦，系嘛？不过佢哋唔知道有冇呢个跑马兴趣咧，呢、這个就唔知啦吓。咁、啊、我哋睇翻咧，上一次其实咧嗱，老萧有讲过，其实2014年嘅时候啊，就系话咧，为你泛民冇抗争意志，你哋应该咧每一个泛民都加入晒佢任何一个嗰啲叫事务委员会。 系啦， 不过咁样，当时有一个人即刻作出抵制，嗰、那个叫芒果佬。即刻退出咗成六七个嗰啲事务委员会，保留翻一两个啫。咁佢就话俾人听，佢嗰个出席率又好高啊，成啊，点样点样。原来系退出咗大量嘅委员会。咁今次咧，泛民，我认为咧，你系要对付呢啲叫做建制派嘅话咧，你一定要系第一，一定要恐吓佢。如果你唔系一将一半嘅委员会攞出嚟俾泛民做嘅话咧，就系、是、全部人廿几个人加入晒所有事务委员会。当然唔计嗰三个啦，嗰三个唔当系嘛。但系你如果有廿几个系足够。扣翻三個有27個啦，係嘛？將鄭呢、這個呢、這個 鄭仲泰， 唔係姚，因為姚松炎係嘛？將姚松炎加埋落去，咁啊當係泛民嘅話咧，起碼都係27個，27個加入殺傷事務委員會咧，佢基本上就唔使運作，因為你人唔夠人，即刻可以突襲，係每一日都可以突襲你。 每一日都可以，因为同时系有几个委员会一起开嘅， 冇错啦， 就用 WhatsApp 联络。总之咧，边度委员会对家少人嘅咧，就冲晒入去，然之后提啲临时议案。 系啊，即刻突袭！你一投票，佢哋搞赶唔切翻嚟投票，就一定死鸠硬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唔即系如果你呢个建制派唔妥协嘅话咧，就用呢招对付佢，佢一定要妥协嘅。首先，佢翻工嘅人。今次有少少改善咧，其實只係換咗一個發叔嘅，就換咗後生仔，其他全撚部都係嗰班老坑， 好唔得閒， 係咪？你睇下功能組別嗰啲老坑，全部喺翻曬度嘅，少咗個吳亮星，因為冇頭髮，可能人哋都知道而家啲人中意秃頭嘅，所以吳亮星唔俾佢做。 咁啊，舊年又係做得太衰嘅，咁你係要換下人嘅。 喂，咁你兩個唔啱喎。你哋咁样实干嘅话，咁人哋啲精神胜利法咪唔得咯？人哋不嬲都用把讲口嚟抗争，跟住屌你老母就胜利，佢谂下精神胜利法，咁你而家即系破坏咗人哋。 唔系佢下咗台啦嘛，系咪？即系咧，佢 有传人噶嘛？ 嗱，芒果佬成日都话咧，叶普成今届攞150,000票，喺呢个系真嘅，人哋真系攞150,000票，冇花冇假。不过咁，个精神病领袖只有得20,000票，最低票嗰、那个。即系话咧，你系 out 噶啦！即系芒果佬咧，老实讲啊，你唔翻屋企凑书冇嘢做，你有啲咩嘢啫？你已经系冇咗市场价值啦嘛，系咪先？但系当然我哋会成日听嘅节目咧，因为咧唔知仲有几耐日子啊嘛，系咪？而家有得听好听啦， 系啊，最后呢段岁月，我哋应该 正风不息啊！你明唔明啊？有几耐日子俾你听啫？屌！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好好珍惜有郁文踩场时候嘅芒果佬。因为咧真系唔知有几耐，仲有几耐有得听。 因为已经之前都习惯咗郁文踩场， 系冇 郁文嘅。 啊，而家我哋既然鬱敏踩場又鬱敏，我哋應該珍惜佢。 係、哎、時間冇多啦，真係呢個真係驚噶嘛，係咪先？ 所以我都明白噶。佢話呢兩日撞鬼唔去撳咗，我見到阿近嗰個樣，好似死老豆咁。唉，佢真係其實係乜？佢就好似你嘅感覺咁，樹欲靜而風不息， 子欲養而親不在。 唉，真係我見到阿近眼淚係咁憋出嚟，哇！喺嗰個戲啊，直逼呢個六八九。 唔係，我覺得 我真係感動啊！ 啊，好感動。近帝强死我谂佢都冇咁伤心，真系啊！俾玉敏砸棍咧，哇个样几惨啊！好似咧大陆啲人咧食狗肉咁样咧，屋企嗰只狗养咗五年，有感情噶嘛？但系咧你又谂住劏咗佢嚟食，咁点样？你攞碌棍收埋后边，佢埋入佢埋嚟，跟住咧佢埋嚟就一夜就剥落去，啊呜呜呜呜呜咁样，跟只狗咧就发出啲呜嗰啲哀鸣啊！咁但系咧只狗唔知咩事嘅，劏完之后咧。走咗之后咧，冇几耐佢翻翻嚟俾你，又剥过，一埋嚟又剥又剥，呜呜呜咁样，连续剥三四镬，只狗咧就剥死咗啦。咁啊，当然咧，芒果碌都知道咧，呢只狗唔能够咁样剥死嘅，留翻嗱，剥住一嘢，流咗血，翻去摇疗伤，下一转再剥过，系咪？咁样就得 啦。第二镬噶咯，之前跟老萧已经一镬噶咯，啊，点知剥咁 系啊， 咁捻样都翻转头。 唔系啊，佢喺老萧嗰度咧系一个卧底嚟噶嘛，嗰、那个叫做卧薪尝胆，所以咧嗰镬唔计嘅，呢、哦、次系第一次啫，下次再嚟过。 即系好似人哋养狗咁，屌你老味，养到只狗熟晒，总之嗱，我今日冇饭俾你食，你嗰日食完饭先，我今晚翻嚟翻一样。 系啦，直情系， 真系 因为大家，因为佢嗰个情况唔同嘅，佢喺老萧嗰度咧系真系打工嘅啫，但系佢对阿 YM 咧系真系 系真心噶， 有真心，同埋佢系觉得阿 YM 对佢系有知遇之恩嘅， 系啊， 系用佢去到写文。哦 系啊， 呢、這个系佢，呢、這个系佢系感激 YM 嘅，呢、這个系真嘅， 冇错啦。 我又唔系咁谂啊，不过唉唔紧要啦。啊，我直今日终于今日唔觉意揿咗，我见到阿近呢个样子真系，唉，真系近帝强可能真系死嗰时佢冇心， 冇嘅，一定唔会有咩眼泪出嘅，系即系话俾你听啦。玉敏上山嗰日咧，佢就喊啦，一定喊得惨过近帝强上山啊，话佢听啦。啊，咁啊，我哋跟住咧，其实如果你话讲事务委员会咧，咁啊一定要反抗啦。你如果唔反抗咧，人哋一定系老实讲啊，人哋替你眼眉嘅时候，你都唔作出反抗嘅时候，下住替你鸠毛啦，系咪先？到你再唔反抗啊，碌柒都切埋你啦，系嘛？所以咧，我哋系即系要建议咧，依班如果你够胆话自己反对派或者叫民主派，一定要咁做。当然，如果你唔系咁做嘅话咧，我睇唔到有任何嘅嗰啲叫讨价还价筹码喎。人哋票多过你噶嘛，话始终系咪先？ 但系有一样嘢， 系 李慧琼已经出咗口述话，呢届我哋系攞翻啲位出嚟同你均分，俾翻啲副主席你。 副主席唔捻要啊！而家要一半主席一半副主席啊，唔制就拉倒。喂，讲解都要咁讲噶嘛，系咪先？喂，你同人讲啊，可唔可以咧？俾条路我行下，放过我屋企人，我俾你杀算啦，唔等唔肯等呢镬，我一条你死全家。喂，第二日就同你讲，算啦，唔杀你全家啦，净系杀你一个啦。唉、哎，老实讲，你即刻感激佢啊！而家咪有捻样咯，俾翻副主席咁咪算数，你俾乞儿啊，系咪先？讲咗就系啦嘛，喂，样样同你一半啦，如果唔系咧，就玩死你。任何议案都玩死你，任何议案都突袭，由头拉布拉到落尾，系咪？每一分钟点人数，今次有廿几人点人数啊？ 系咪多过上次啊？事务委员会就唔可以拉，好难拉。 大会点人数？ 大会就得啦。 大会系每一分钟都点人数。 事务委员会就玩突袭， 日日突袭。我睇你点样死，一定死鸠硬噶嘛，系咪先？ 你谂咧，全部有正职噶嘛？ 但系我觉得你三位真系好乐观咯。 唔系，今次我觉得会做嘅，因为今次唔会。你谂下啦，冇咗 你讲啊！我哋呢个节目几捻多人听啊？屌你老尾，有啲人啊，唔喺 YouTube 睇啊，都特登攞条 link 啊，跟住发送俾所有人 MP3 啊，人哋听噶、啊。 哦，有啲咁嘅事嘅咩？ 我都系啱啱作嘅啫。 我净系见到咧，我哋有啲节目咧，俾越南嗰边偷咗出嚟咧，佢嗰条 link 放出嚟都千几人听嘅啫，系嘛、 啊？我哋作， 我哋年终俾依啲海外网站偷捻咗几多都唔知啦。 系啊，冇错冇错。 喂，真系噶，调翻转头嗰度可能加埋多过我哋自己收视几倍噶， 因为好乐观啫。 因为每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人偷，我见到系有几十条 link 偷我哋节目嘅。 即系唔好越讲越兴奋当真嘅先得噶嘛，系嘛？ 系咁，你哋唔紧要啦，你 讲不过立法会呢次就真系未必会揸流摊嘅呢班。 系啊， 呢班应该系啱新做咧，仲系有新鲜感啊。 系啊， 你唔同嗰啲老鬼咧， 嗰啲滑晒牙啦， 做嚟做去都做咗几十年都系咁噶啦。 佢哋冇意志啊嘛。 系啊，冇意志。 冇意志啊嘛，即系做咗几十年，佢哋觉得诶点做都系冇用啦，诶摆个姿态就算啦。所以我都讲认真嘅。女版何秀兰选唔到，男版何秀兰亦都选唔到，系我最开心的。 但一样嘢，你即系过去嗰四年，你睇住阿万必真系做好多嘢，真系好辛苦。 我全家大细吹晒朋友头噶啦。 嗱，你谂下啦， 咁你其他 上一届咧三个人抗争都可以做到嘢，今届有廿几人抗争，冇可能做唔到。 冇廿几人，有只要有多一倍，有六个啊，你都要 肯定唔止嘅。你谂下，许志峰一定同你搏啦，许志峰、林卓廷。呢個民主黨有三傑，嗱你嗰個叫陶謹申唔計，喂嗰、那個叫做鄺俊宇都會做嘢啦，四個後生嘅民主黨，加一個叫楊岳橋五個，加埋萬必長毛已經係七個，跟住仲有其他啲新少少嗰啲都會搏到你搏命啊嘛， 同埋因為鄭松泰都可能要做一做少少嘢噶嘛， 鄭容泰要出嚟譴責你噶嘛，佢係存在價值， 佢係要玩玩下，係要幫橫州幫幫鄉親噶嘛， 佢玩玩下咧都會泛民化嘅，呢個唔使驚， 唉好難講。 系呢、這个，呢、啊這个 睇下条水喉喺边边啦。 系啊， 系啊， 你真系成日啲人话佢真心交，屌你老尾，你相信佢嗰个真心交，条水喉喺边边咪去边边咯，系咪先？ 咁 系， 系嘛？ 呢个世界嗱，真系唔系讲粗口，男人啊永远都向一边摆噶嘛，冇中间噶嘛，啱唔啱啊？佢就系睇边边摆啫嘛，系咪啊？ 唔系，因为嗰个系副嘅设计啫。系啊。呢个唔系想咁样噶。如果你条裤设计前面嗰嚿突出嚟，佢就系摆中间噶啦。所以咧，呢个系环境造成嘅，绝对唔系一定嘅，系咪先？ 系啊。咁而家你话啦，成个即系又系抽水，叶普成啊已经分咗家噶啦。咁你分咗家，但条水又喺边咧？虽然而家最大资源系你，系嘛？你估佢咁咪最多 一定系最大资源佢，因为咧佢一个月系有。超过三十万嘅资源，一年三百六十万，四年系千四万嘅资源，所以咧嚟紧佢都系会成为叶普成嘅共主。 哇！ 其他人咧一定必然。 喂，你咁样讲，即系话阿近听日就过档噶咯？ 阿近唔会，阿近唔系为钱噶嘛？ 资源只因佢要搞钱翻啊嘛！ 系啦，冇错啦，你只狗，你搏死佢之前，佢都仲会向住黄毓民吠嘅。所以 咁样讲， 阿近系唔会离巢嘅。 哦，你即系除非攞棍冇义气， 除非你攞棍拗佢。老尾男唔同嘛，老尾男要倒埋同食薯片。你冇粮出之后，佢边买咩薯片食咧？系咪？ 系人哋 边度攞钱倒埋？ 人哋仲有个老豆喎， 吓， 仲有近帝强先生， 咪系咯， 仲顶得住。 阿近唔系为钱噶，佢每个月啊，你话俾听，阿翁敏话呢排咧环境唔好，我请你唔起啦，不如咁啦，你一个月攞10,000蚊嚟做家用咧，佢都肯制啊！我话俾你听啊， 我睇唔系， 吓。 呢轮我哋麻麻地环境啦，出咗份粮俾你应该出嘅，跟住攞个钱箱摆喺度嘅啫， 叫你挤翻落去嘛。 你捐几多咁样啊？咁佢只不过系咁嘅啫，佢再唔会咁卑鄙嘅。不过你落随缘落咗啊，咁样。 咁唔使啦，写张票其实咧都冇谂住入数噶啦，俾咗佢，系不过叫佢入翻落去钱间嗰度。 我唔会，佢唔会叫嘅。佢话随缘落座啦，多多益善，我哋真系穷噶。系咪你支持我哋？你识做啦，咁样嘅啫嘛。 唔系，咁你咁你头先条数同我讲又唔同啊嘛，系咪先？ 佢摆低张票，佢仲要开埋个银包咁 啊， 大佬。 系啊，唔系啊，佢直情咧高透明度啊，公开镜头可以坐翁敏隔篱。你出几多少啊？阿近都出20,000啦、啊。你唔系俾25,000咁少系嘛？阿近每个月摆得20,000先可以坐喺翁敏隔篱，你知唔知啊？你真系无上光荣嚟噶嘛？ 哇！你咁样讲唔得喎。 吓、啊， 梁锦祥先生即系虾米祥先生，佢真系屌你老味，我就系讲钱噶啫。 系啊， 啊你冇钱真系唔冇头噶、啊，出晒名啊。啊，今日你俾钱我就企你隔篱，佢俾钱佢咪隔篱，系老萧唔肯俾钱啫嘛。因为当时老萧肯俾钱，佢都仲系喺老萧隔篱啦，大佬。 咁冇办法啦，咁冇办法啦。 啊，呢啲话俾你知咧， 唔系啊，梁锦祥好快冇得捞，因为到时郁文个位要用钱买嘅，系咪？仲出粮俾你啊？系咪？喂，你估以前好日子嗰阵时啊，系咪？好日子嗰阵时拖拖成三重彩啊，都要2000蚊啦，系咪啊？胆疏即系胆三脚， 即系 而家冇啦嘛，而家 而家近啊近顶烂个市，明明有钱收，变咗要捐钱，要买位， 要买位，要投噶，要攞出嚟投噶。是不 是啊？哇，即是好似去胡锦涛隔篱影张相，即是我讲一样，屌你都要俾两皮嘢，是不是？屌你咁啲嘢隔篱。 下次啊，搞啲乜嘢啊？年年咧，人哋投长虹投一条啊，屌你啦咩？佢系五分钟就攞一条长虹出嚟，咁咪搞捻掂咯？一年经费，屌你啦咩？攞50块红包出嚟， 日日丢两单， 日日都投长虹啊，系咪？喂，呢次时间差唔多，下一次翻嚟再倾过。